白头山朱雀伟人马赛克壁画在咸津南道一些单位落成。在端川矿山机械厂、端川市石山合作农场和龙大栽培渔业事业所建立的马赛克壁画，塑造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登上革命圣山白头山，带着太阳般的微笑，祝福朝鲜繁荣富强的未来的和蔼形象。在兴盛青年养鸡场建立的马赛克壁画，塑造了两位朱雀伟人为了给我国人民供应更多的肉类和蛋类而不辞辛劳的崇高形象。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分别在上述单位举行。